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里的人间，直到永远。

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停息。流言转来转去，我相信你的心蠢蠢如往昔。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带去无痕迹。 当然相信，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早餐一定要丰盛，心情一定要快乐，为我们一天的生活加油加油吧！我是张信哲。 身旁这一路上多少的困难。

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。 我听经典九六九快有2年时间了，自从有车以来我就关注了这个电台，每次开车打开收音机，不论何时电台里都会有我喜欢的歌曲，而且有很多歌曲是带给我那个年代的回忆，找到了好多听过一遍却再也找不到的好歌，有的时候会急忙在停下车来的时候赶紧搜一搜。经典九六九已经开播6周年了，祝愿九六九像一首首老歌历久弥新，经典永相伴。 我听经典九六九有1年的时间了，第一次与他相识只因一首经典老歌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，从此九六九电台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无论我去哪里都要与他相伴。喜欢听九六九，因为他能用歌声做翅膀带我回到过去，一首首经典老歌承载了一段段动人的故事，回忆过去那些美好的过往。在九六九电台6周年生日之际，祝他生日快乐，愿九六九电台成为每一个人心中永远的经典。 我是比较爱听电台的，不怎么看电视，也没有什么时间啊，就喜欢听听歌。九六九放的歌比较对我胃口吧，而且还有很多我们90后爱听的老歌，像周杰伦、林俊杰的歌都时常可以听得到。像现在很多估计00后都很少听他们的歌了吧，就是有时候鸡汤听多了，你也想听听比较实战的节目啊，像今天有话说这一类的，从名人角度上面看问题，我觉得就比较有意义啊。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有时候听到比较感兴趣的，还可以从网上搜索一下，想知道更多。然后今年是969 6周年了嘛，我真心想祝福969越办越好，然后多放一些我们喜欢听的歌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 北京 FM 969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，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。